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94节。贪慕于财，希望其上，造作恶语，惭毁平人。呢四句，上次将前面两句介绍过，而家我哋睇后两句。后两句注解里面写得好好，我哋读完之后就知道那些过失的严重。惭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两舌耳语，口的四种过偏重在这两种。当然任何一种同这四种过失都有关联。注解里面同我们讲，人纵有过，亦当曲为掩护。这句话很重要。世出世间圣言，没有话不教人，积德累功。而积德累功实在就是在能原谅人的过失，要从这个地方落手。所以口业自古以来一切众生最容易犯，所以世尊在经教里面，善护三业，总是将口业摆在第一。它的用意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能体会得到。我亦时时劝同修不要轻易讲人哋过失，咩原因？我哋自己本身嘅过失太多啦，自己有过失，有咩资格讲人哋过失？呢种系常理。等到边一日自己冇过失，我深深相信你绝对唔会讲人哋过失。唔单止佛菩萨咁教诲我哋，我哋睇祖师大德、世间嘅贤人，人纵有过，亦当委曲婉转，帮佢掩护。呢句话系儒家讲嘅。世间贤人君子所讲嘅。如果嗰个人本来系平白无辜嘅人，你偏造谣言，捏造事实， 去毁谤他，侮辱他。他说这种毒害甚于刀斧，甚于虎狼。咁做作极重嘅罪孽，人本来冇罪，你喺度编造谣言陷害人，听你造谣嘅。多数是愚人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，轻易听信你的话。信以为真，产生的后果有不堪设想的地方，注解里头举出古诗，有咁嘅一段话：古诗曰，谗言实莫听，听之祸殃结。两舌耳语危害罪孽。这里举出几个例子，君听到大臣就被杀了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这种例子，真正忠心为国，有些奸佞的人在君王面前挑拨是非，君王没有将事实调查清楚就将那个人杀了。古今中外屡见不鲜啊。父听子当决，兄弟姊妹多，为了争夺财产，在父亲面前做谣言，讲哪个个仔不孝，甚至还找些亲戚朋友造谣生事，令父子决裂。夫妻之间听信谣言，造成离婚。兄弟之间听信谣言，就从此互相不往来，亲情断绝了。朋友听信，朋友的交情断了，疏远了。骨肉之间如果听信谣言，骨肉会灭绝。所以这首诗到最后总结，堂堂七尺躯，莫听三寸舌，舌上有龙泉，杀人不见血。 发起菩萨殊胜智牛经里面，我哋睇到佢为咗疾度障碍造谣生事、毁谤讲经嘅法师，听众听信谣言，对法师失去信心，唔嚟听经啦。呢种喺五逆罪里面系破和合争，戒经里面结罪，堕阿鼻地狱，极重嘅罪孽。谗毁谣言之害咁严重，我哋唔谨慎唔得。嗰啲谗毁之言时时喺我哋耳边，我哋要有智慧辨别。我以前同韩馆长合作30年，30年是个相当长的时间。当中谗毁之言亦时时有，韩馆长是一个有智慧明哲的人，他遇到这种事情，他调查追根究底，所以有些谗毁的人在他面前不敢讲话。他是个明白人，必须追根究底，调查事实真相，不轻易一昧就听信。现在韩馆长往生之后，我们得到李牧原居士护持，那些谗毁之言有增无减。李牧原居士是个明白人，是个有智慧的人，有定功的人。他虽然不像韩馆长那样追根究底去调查，他绝不相信。无论你怎么说，他听而不闻，那就是古人所谓的谣言止于智者。这些是有智慧的人，听信谣言的人如痴啊。如痴到极处了。经教里面佛讲，恶口之业，死堕刀兵拔舌地狱。 我们在地藏经道看到地狱种种苦报，高山、油顶、跋涉，这些都是口业所感的。看他造作影响大小，如果他影响面大，影响时间长，那真的好凄惨了，堕在阿鼻地狱，永劫不得翻身。我们学佛，学佛是学开智慧，昨晚我们在这里讲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文殊会最后那段，我们看到文殊菩萨赞叹善财童子，善财童子提出一些请教的话，值得我们学习，不单止值得，如果真正发心希求无上菩提，一定要学发菩提心，修菩萨行。十恶是魔鬼的行为，不是菩萨行。听信谗言就是随顺魔鬼，拒绝谗言就是随顺佛菩萨。吉凶祸福就在这一念之间，唯有真实智慧，他才知道怎去选择。没有真实智慧，轻易听信谣言，被外面环境所转，那种人就算认真努力精进修持，亦得不到结果。这个事实自古以来太多太多了，学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少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不单止对人，由于嫉妒，造谣生事，甚至 为门户之见，造下谤法之过，呢几年嚟，我哋听得太多太多啦，好多好多人毁谤下莲居无量寿经嘅汇集本。恶意批评，咁做嘅罪孽重啦，太重太重啦。听信毁谤嘅，都系佛学水平唔高嘅人。如果佛学水平高，你嗰啲评论，人哋一眼就睇穿啦。只有水平低嘅人会听信谣言，障碍一个人往生，呢种罪过仲得了咩？而家喺呢个世界，赞叹下莲居嘅汇集本系啲咩人？我哋能同佢比咩？我讲经41年啦，无量寿经5种原译本我读过，黄龙书嘅汇集本我读过，其中只有魏墨心嘅版本我有，但系我未睇过。我同你讲老实话，我点解要选下莲居汇集本讲解，同大家介绍？我唔系盲目嘅，我亦唔系人情。我同下莲居老居士未见过面，冇交情。我哋系就事论事，佢嘅汇集本确确实实系5种原译本嘅集大成。梅光熙老居士以前慈州老法师。慈州老法师在台湾有两个学生，一个是道元老和尚，已经往生了，一个是忏云法师，在台湾好受人敬仰。慈老的学生慧明老和尚当时看到那本书都赞叹，最初和那本汇集本做科判的是慈州法师，我做了个详细科判，我的科判是以慈州法师科判做基础， 分得更详细就是了。里面好多科判的科题仍然用慈州法师的原文，我不如痴，我不轻易被人转。那本书是李炳南老居士教我的，我看到细心和其他版本比较，它确实有好处，所以我们先发心宣扬那本书。我相信现在有很多毁谤那本书的别有用意，他不怕造业，他不怕地狱之苦，我怕。这几年来，依那本书得到往生有非常稀有的瑞相人很多，我们时时听到，甚至有录影有相寄来给我看，我非常安慰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到证据，所以妄语两舌惭愧之过是非常非常严重的，破坏人的家庭，离间人的骨肉，破坏僧团，毁灭佛法，断人法身为命。佛在经界里面讲得太多太多了，我们要细心去读，细心去反省，绝对不做恶业。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，就算不相信净土，不念佛，他亦必定生天享天福，他不会堕落。所以不可以情一时口舌之快，做咁严重的恶业，要特别谨慎，特别小心，绝不传播流言。真正要好似李慕缘一样，止于智者，我听完就算了，绝口不提。造业积德就在这句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